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瑞。您能接受在公共场所的餐厅中宠物狗被主人带着一同上餐桌进食吗？这个场景啊，最近出现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酒店餐厅内，引发了人们的争论。从网友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在这家餐厅内，一只带着围嘴的宠物狗后腿踩在椅子上，前腿扒在了桌子上，低着头舔食着餐桌上碗内的食物。宠物和人一同上桌吃饭，全然不顾旁边食客的感受。这个事情发酵到网上，迅速引发了大家对于餐厅做法的质疑。很多人认为，允许这样做是不是对周围食客不尊重啊？无独有偶，近日江苏无锡一名女子在朋友圈晒出了一段她在饭店拿餐具喂狗喝汤的视频。视频当中呢，这个主人啊，让自己的泰迪狗爬上了餐厅的餐桌，自己则用餐厅的餐具给泰迪狗喂汤。有网友气愤地说，这样做难道就不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吗？而这名女子却理直气壮地反驳说，大不了狗吃完盘子我负责洗就好了。比这一幕更让人不能接受的还有，之前江西一女子在肯德基餐厅就餐时，不但把一只宠物狗带进了店里，而且啊，让这个狗坐在了人的位置上，人狗同桌分享吃一只甜筒，人吃一口狗吃一口，这遭到了共同进餐周围顾客的反感。我们说，虽然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现在呢，很多宠物狗啊也被主人当成是家庭中的一员，但是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像餐厅这样的地方，把宠物狗完全当人来对待，还是会让人有些不舒服。宠物毕竟是动物，对陌生人不熟悉会有一定的攻击性，而且动物身上或多或少携带有细菌，所以出于安全和卫生考虑，都不应该允许宠物狗爬上餐厅的桌子进食。更何况宠物狗进食的餐具，那也是餐厅给其他客人们使用的，即使过后会经过消毒处理，那也不能保证别的客人愿意继续使用狗曾经使过的餐具啊。另外，对这种行为，相关法律法规也是有明确禁止的。根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第17条，养犬人不得携犬进入市场、商业街区、饭店等公共场所。此外，依据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餐厅的主要责任是保证餐具的卫生，而经过狗舔食的餐具，那肯定就不太卫生了。 我肯定是不接受啊，怎么接受啊？一个人，你和一个狗或者一只猫啊，一个动物坐在一块儿吃饭，那干净不干净啊？我反正是无法接受。 我觉得现在对于遛狗的那些尺度和要求就已经够了，比如说要牵绳，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犬会吓到别人，可能需要戴一个狗的那个口罩这种之类的。 我觉得挺好的呀，我们家狗天天跟我家一块儿吃饭，我也没中毒呀。 我表示可以理解，但是并不能接受。在公共场合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收敛一点，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宠物，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会害怕这些宠物，而且你也并不能保证你的狗不会去攻击其他人。 在公共场所呢，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地方设一个放宠物狗的位置。 我这个人就觉得，除了它是导盲犬这种工作犬之外，我是绝对不接受像动物这种进入公共场所。 我个人是不大能接受的，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有了可以带宠物一起吃饭的那种专门的餐厅，在那种餐厅里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普通的餐厅的话就不大喜欢。 那既然带宠物进入了公共场所，那是不是应该保证一定的安全性，要把它放在可控的范围内，或者说要一直抱着，或者说一直拉着它，不让它离身，能够保证它去不会影响别人的安全。 事件发生后，北京的这家酒店啊表示说，他们是一家动物友好型酒店，允许客人在符合规定的情形下携带宠物进入餐厅，但是酒店会告知每位进店的顾客，宠物不得在餐厅及餐桌上进食，而且宠物用餐需要使用餐厅为宠物专门准备的消毒餐具。 那这次事件呢，是餐厅员工没有能够严格遵守酒店相关规则导致的。就此，酒店已展开内部整顿，并将进一步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宠物管理的规定。对于在社会上造成的困扰、猜测和误解，酒店深感歉意。餐厅道歉了，说明认识到这事儿啊是不对的。但类似的事件却不断的在出现，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在公共场所内，我们应该怎样与宠物相处？宠物毕竟是动物，养宠物的人愿意跟自己的宠物同吃同住，这是个人爱好，别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在公共场合这样做，只顾愉悦自己而忘记了在公共场合应该有的秩序，那就缺少道德和礼仪了。打个比喻啊，就像是情侣谈恋爱，两个人私下如何举动亲密那都无所谓，但在公共场合如果行为举止超过了底线，就大为不雅了。更何况每个人对动物的敏感度还不一样呢，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小动物的亲近，更不要说跟宠物同桌进食了。其实啊，很多宠物友好餐厅都在餐厅外或远离顾客进食区为宠物设置了单独的宠物用餐区，这是可取的。而事件中涉事餐厅呢，显然在这方面负有很大责任，如果宠物主人的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并劝阻，相信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那餐厅除了道歉，更应该的是加强内部人员的培训。另外，对相关餐具是否存在卫生问题，是否有病菌传染的隐患，是否违反了餐饮食品管理办法，尤其在疫情防控阶段，对于病毒传播我们更不能麻痹大意，监管部门应该调查取证，对出现的问题不应含混，需要严格处罚，这样才能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给违规餐厅一语警示。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在听听 FM 当中搜索家叙家议，您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李瑞，再会。 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找回咬着走。你的头还在我肩头，我只想马上拔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找回咬着走。哦哦哦哦，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爱要懂得放开手。我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达令拜拜我先走，达令拜拜我先走，达令拜拜我先走， 拜拜。 oh, oh.